枪，手中拿着网，眼睛像神秘的月亮。我发现我一直在我自己手中拿着的网子里，他像我，他像我的记忆，我的记忆不在这里，不在这里。却